打乱了之后做大的这样一个走班，就是原行政班依然保留，但是根据他选择的科目，我们采用走班的这样一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够满足每一个学生对于科目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嗯， 这样的一个做法是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促进每一个学生自主健康全面发展是相匹配的。 其实从您刚才的介绍来讲，我大概获取了几个信息，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希望实验中学，希望我们的同学们是短板不短，长板要长， 概括的非常好， 是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对的， 嗯，确实是也是良苦用心，而且时间非常早，2014年，是不是也借鉴了一些就是外省市他们的一些相对的经验？ 当然，因为对于这个整个的教学组织形式探索呢， 嗯， 全国一些省市走的都非常靠前， 嗯， 我们也借鉴了很多这些省市的做法， 嗯， 当然在做这个做法过程当中，我们就更加坚定了是行政班跟教学走班相结合的方式， 嗯， 比如很多的学校的经验是高二学生选科之后， 嗯， 根据学生选科的情况 重新打乱， 重新分班， 嗯， 做重新分班的时候，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嗯， 第一个问题就是高一一年，因为实验中学其实我们中国的所有的学校的一个传统， 嗯， 班集体的建设都做得非常好， 是的， 班集体建设做得越好， 嗯， 高二重新分班的时候的阻力越大， 痛苦也是， 也非常痛苦， 嗯， 所以第一我们想呢，我们一年的这个班集体建设的这个已经形成了学生的精神家园，不能轻易的去打破， 嗯， 第二个重新分班前面提到过20种组合， 嗯， 没有办法做到所有的学生的组合都能够得以满足，单科满足我用别的方式，但是如果是分班的话，20种组合是很难满足的， 嗯， 所以我们不希望出现为了能够我们这个重新分班组合能够实现， 嗯， 去动员学生改变自己科目的选择，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想我们还是坚持尝试， 嗯， 那么行政班保留，那么选择的科目才去走班的这样一种方式。 嗯，但是您谈到的分层教学，包括是像分科目教学，有没有一些对于学生的一些指导？那么在指导上是怎么指导的？ 好，这个是现在的新的高一的学生， 嗯， 包括2017年入学的高一生必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嗯， 比如在2017届我们这个做法，因为这个做法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成功经验，会往下来推。 嗯， 2017年这一届的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在高一的第一学期期末， 嗯， 那么对于史地政生这四科，让学生要做分层的选择， 嗯， 我前面提到了 PARB， 那让他选择哪两层呢？选 R 层和 B 层， 嗯， 我的 R 层是标准层， 嗯， 也就是按照课程标准和考试的等级性考试标准， 嗯， 说的直白点就是按高考的要求来上课的， 嗯， 但是 B 层我的要求是按会考的这个标准来上课， 哦， 所以呢对于学生来讲，我们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叫6选4，本来不应该是6选3吗， 嗯，对， 学生先6选4，先放弃两科进 B 层， 嗯， 意思就是说你只需要参加会考， 嗯， 不需要参加高考就 OK 了， 嗯， 做了第一次，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孩子引导，那么到高一第二学期期中的时候，我们让学生做6选3的考试的选择， 嗯， 那就相当于经过半个学期就让学生原来是选舍掉了两科， 嗯， 现在他再舍掉一科， 嗯， 那么这样一来学生就再做了一次的 选择，嗯， 那么刚刚呢现在呢北京市也已经发布了这个将来的2020年高考的这个科目选择， 嗯， 那么就在这个基础上再指导学生根据自己他将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 志愿， 对，嗯，对科目再做这样的一个变化， 嗯， 所以第一呢从系统设计上讲就给学生这样的一种试和选择的机会， 嗯， 第二个呢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指导， 嗯， 指导呢我们也会给学生以指导，并且在科目选择上我们明确的跟学生讲就2个导向， 嗯， 一个导向叫志，一个导向叫趣， 嗯， 志就是志向， 嗯， 趣就是兴趣， 嗯， 所谓志向的导向是指的将来你要学什么专业要做什么来选择你的科目， 嗯， 兴趣的导向是你现在喜欢什么，什么学得好， 嗯， 你选择什么科目， 嗯， 并且我们建议学生在志向不清晰的情况下， 嗯， 倾向于兴趣导向， 很现实啊， 很现实， 很现实。但是呢，这一点也是对学生负责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让一个高二的学生说，我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天体物理学家，或者说我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专业还比较好选。那更多的时候，我可能是做一个销售，我可能做一个 PR， 我可能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一种工作。你根本不知道你将来会做什么的时候， 没错， 那你在选择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成绩兴趣出发， 对， 然后再去做一个选择会比较容易去靠近你的理想啊， 嗯， 好， 还有3分钟的时间，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实验中学的实验班好不好？ 好。 嗯， 北京市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能分重点班。 嗯， 高中阶段呢我们是分重点班的。 嗯， 义务教育阶段我们是没有重点班，不再分重点班了。 嗯， 那我们高中的这个实验班呢，我们分成几类。 嗯， 那么一类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数理实验班。 嗯， 所谓数理实验班呢，只是学生在理的方向的发展有比较高的要求，同时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基础。 嗯， 这样的一部分学生多数在初中参加过或早学了一些数学、物理包括化学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嗯， 所以这样的一个班，将来它的大概的一个发展方向，课程安排上可能就会学的要超前一些， 嗯， 包括竞赛的课程和大学先修课程， 嗯， 从专业发展上呢，可能就是跟数理是相关的，这是一类。 嗯， 第二类的我们的实验班呢，是属于科技实验班，科技实验班也是属于理科类的，但是这类实验班它的更多的专业的发展方向是工科方面的，跟前面的理略有差别。 嗯， 所以对于这些孩子，可能不要求他一定有初中的数学和物理等相关学科的竞赛基础， 嗯， 但是理科方面学习也比较突出。将来的发展方向也是属于理科。 嗯， 第三类实验班是属于人文实验班。 嗯， 人文实验班我们办的比较早，但是取消文理分科之后，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真正的来办人文实验班了。 嗯， 否则大家会把人文实验班理解为是史地政实验班。 嗯， 其实人文实验班不是史地政实验班，实际上是文史哲。 嗯， 包括语文、包括哲学、包括历史等等这样的一个学科的人文实验班，适合于哪部分学生呢？对于文史哲这一类感兴趣。 嗯。 并且将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展的志向上也往这方向努力的同学，那么其他的还有剩下的，我们就是属于还没有明确的志向的， 嗯， 我们就先把它放到普通的这个平行班。 嗯， 当然今年呢还有一个特殊情况，2018年的招生呢，我们实验班里类里边还有一个华夏精英班，一个女生班。 哦， 这个呢等一会儿请我们华夏女中的刘校长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介绍。 好好好。我大概去复述一下，现在实验班咱们分为三个，一个是数理实验班、科技实验班、人文实验班。那么进入这三个实验班的方式是通过中招报名的方式，还是进校之后再进行一个遴选？ 好，中招报名里我们招生计划当中有一项是理科实验班。 嗯， 进入理科实验班的同学呢是进入到了数理班和科技班。 嗯， 但是将来到底是数理班还是科技班， 嗯， 还是人文实验班，是通过我们高一入学的摸底考试进行遴选。 嗯，高一一入学的摸底考试是吧？ 对，一入学的摸底考试。 嗯，那么这样的一个进入方式是不是会有一个比如说优胜劣汰，会不会有末位淘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这个说法呢不准确。 嗯， 为什么说是不准确呢？ 嗯， 因为我们所有的在这个分班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讲他要做的事情，我们基本上想促进学生自主发展的角度，我们让学生要做一个判断。第一，进哪类实验班是按志愿走，就是你填了这个志愿我才会考虑。第二个，我再看填志愿的这类同学当中，他在这个排名当中能不能进入到相关的实验班。 嗯， 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志向和兴趣的问题，第二个还有一个自己的学习程度。 嗯， 志向和兴趣以及学习程度，他自己要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判断 认知。 同时呢，我们根据他的表现还要有一个外在的社会的认知。 嗯， 在促进学生自主发展，实际上就是让学生在自我认知和外在的社会认知之间这个矛盾当中，他不断的来进行调整，不断调整他才会发展的这样的问题。 嗯，好，因为还有最后10秒的时间，我们到这个第二时段继续介绍一下实验中学相应的招生的一些计划，包括是各样各分数线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考前7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

都可以啊，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教育面对面 RBC。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上半段的话题，继续有请实验中学的李晓辉李校。李校，那个刚才我们聊到实验班了，接下来我们要说招生计划了。那么今年在实验中学这块招生计划大概是分几块？ 实验中学的招生计划呢，总体来讲是分三大块。第一大块呢是属于名额分配批次，名额分配批次呢，一个是北京市市统筹一，面向除东西海以外的其他区的所有的学校的普通校，我们的招生计划呢是30人。第二类呢是属于校额到校，也是有西城也有西城外的这个学校。大家如果看的话呢，在5月18号北京考试院的这个上边已经把相关的所有的计划都已经分配得非常清晰了。我们的计划呢是34人。那么名额分配批次的第三类呢是面向西城区的名额分配，有优质校有普通校。优质校呢是42人，普通校是43人，所以名额分配批次我们总共的招生计划是149人。第二类呢是属于统招批次，统招批次呢这里边的数也比较复杂。那么一个呢科体育特长生总的招生计划是73人。那么第二个呢是属于集团校直升，集团校直升呢是40人。第三类呢是属于面向西城区的理科实验班是40人。第四类呢是属于剩下的西城的统招是73人。所以总的计划呢是236人，226人。这样呢我们在高考班这一边大概是375人。第三类呢我们还有一个中美合作的国际班，国际班的招生计划是120人。所以目前发布的招生计划是495人。 好，这就是整个今年实验中学的招生的这样类目，非常的多啊。这个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报实验中学的时候，尤其是西城区本身自己的孩子们报的时候，可能会相对比较复杂一点。 对， 想要报实验中学的话，有很多个通道可以进入到实验中学的里面来。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分数线上面，那么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分数线呢，现在呢各个段的分数线不太一样。比如说对于名额分配批次，名额分配批次里的市统筹的分数和校额到校的分数呢，按照北京市教委的规定呢，不低于500分。那么按照名次就可以往里边排。那我在里边也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市统筹一和校额到校呢，最开始开始招生的时候呢，这个分数线基本上是在接近底线要求的这个地方。但是随着这两年各个学校的一个重视， 是 实际的分数线已经提得很高。 就基本上跟咱们统招分数差不多了。 跟统招分数虽然有些距离，但是呢也已经开始接近我们这个统招的这个分数。这也是请各位这个考生和家长啊需要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二类呢，面向西城区的这个名额分配的这个分数，因为优质校跟普通校是两个单独的排分，其中优质校的名额分配的分数线超过了实验中学的统招的这个分数线，这个是要关注的。那么普通校这个分数线呢是低于统招的分数线的，但是这个大概的这个幅度呢都相差的不大， 5分 之内。 那 么实验中学的2017年统招分数线，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能够查得到的是560分。 哎呀，太高了，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那么在还有很多的家长其实现在非常关注咱们的国际部这边的情况，其实咱们叫国际班， 对 吧？对， 国际班， 就中美合作国际班这块，他们也想知道，比如说他对中考的成绩有没有一个就是基础线的要求，因为据我所知，好像现在咱们的国际班的招生都是分为中考成绩加面试成绩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要是有没有一个底线，比如说必须过多少分我才能够招进我们的国际班里面？ 国际班的招生呢，从招生程序上讲，应该是中考出分之后，然后到我们学校来做这种报名，然后我们给他提供一个专业的一个加试，中考成绩和专业加试的成绩相结合，这样呢最后被录取到我们这个国际班。客观的讲呢，这个来申请加拿着中考成绩来申请加试的时候，我们就会设定一个门槛，那么我们就会设定比如中考分多少分以上的，我们才会给这样的一种加试的机会。比如说在2017年，当时我们设定的分数呢大概是本来想设定在560分，后来降为550分，就是你有550分你才会有资格来参加我们这个加试。如果有了这个资格之后，后边的这个再录取你的时候，就跟中考分无关系了。那我们只看的就是这个加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可以理解为，像您说的这个，可以理解为是先有一个中考分数的基本一个门槛，再加上一个加试所表现出来的这个你各方面综合的这个能力，最后确定。 哦，这个反正550分，如果要是作为去年的门槛的话，其实距离我们的本身的560分也只差10分，那这个国际班的分数也是相当的高。 国际班最后的分数也是560分。 最后其实也是560分， 对 啊，最低分进来的其实560分进来的。 最低分呢是指的是他在专业测试过程当中非常突出的孩子，有接近550分。 哎呀，这个压力确实是非常的大，但是相信选择国际班一定有它的优势所在。那么究竟国际班的优势在于哪儿？它的最后国际班的这个成绩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李晓。 国际班的成绩呢，我们国际班正式的以国际班的名义毕业的生已经10届。近10届里边我们大概有那么几个统计数据。第一个统计数据呢，我们所追求的是美国排名前50的大学。这个成绩近几年维持在97%-99%之间，就是每年可能会有个别的学生没有进入到美国前50的这个大学。我们还有一个统计数据呢，是美国前30大学的这个数据。那么2018就是我们刚刚毕业的这一届，现在我们还没有发布我们最后的这个录取的公告。这一届呢是属于前30名大学录取率是最高的，接近80%。 哎呀，这确实是成绩非常好，因为可能现在很多这个还在上初三的家长跟同学们对于这个所谓美国前30、前50没有一个什么特别大的概念。但是如果你知道一些美国大学名字的话，就是你所熟知那些的就是那些名字，比如康奈尔啊，包括一些藤校的名字，都是在这个前30、前50里面。这个其实在申报的时候是非常难的，是非常难的。 对， 我曾经问过一个留学中介，就是如果要是等量换算到我们这个高考成绩的话，比如说如果是前50的这样的一个大学，基本上你必须得到985的成绩以上，就考入985大学的成绩以上，而且还是中档985成绩以上，才有可能进入得了美国前50的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其实换算过来成绩是非常的好啊。当然了，你看中考分数也能看得出来，其实分数也非常的高。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说到这个成绩的时候，还想翻回头来说一下咱们统招进来的，咱们自己参加高考的这块，咱们的成绩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借这个机会也把这个成绩呢，简单的来说一下。现在呢，我们的高三的毕业生呢，大概是500多人。300多人参加国内的高考，将近不到200人是申请美国的大学。参加国内高考呢，现在因为国内也比较看重这样的一个成绩，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两个数据。一个数据呢是一本上线，一个数据是清华北大的人数。一本上线率呢，我们的高三定的最基本的目标，一本上线率是98%。但是呢98%是达标率。最后实际完成的是100%。那么上清华北大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数。 清北率嘛。 对，清北。我们清北呢是这样的，每年都会定一个目标。达标的目标是45-60算是达标。那每年我们也都是超额，那么基本上是在70左右，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这也是整个实验中学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因为保尖儿这个确实是相对来说会容易，但是保证整体都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上去教育教学，然后让同学们去学习下去的话，这个难度其实是很大的。 没错。 那么谈到这儿，其实我们还要说到的就是学校的加工能力。因为学习进来的分数已经很高了，就是说真的，实话说，其实进来的分数真的很高，应该西城第一第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录取的分数的 比四中要低。 对，就差不多吧，这两个学校这个都是兄弟校，这成绩也差不多。但是作为这样的一个成绩以后，我们改造了以后能不能让它变得更好，是怎么改造的，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李晓。 这个主持人问的问题非常有水平。其实对于每一个学校来讲，他自己认为自诩为最强的都是自己的这种加工和改造能力。虽然加工和改造这个词用的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但实际上呢，每一所学校都在想办法的来摸索怎么样能找到一个最佳的促进学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对于实验中学来讲呢，传统是对每一个学生负责，这是实验中学的传统。每一个学生我们都会把他想办法要提高上去。那么在近些年，实验中学的这个成绩呢跟原来比还有所提升，大概是我们想可能一直在探索一件事情，就是探索什么呢？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自主性和控制力之间的协调发展的问题。所谓自主性是指孩子对自己的目标，对自己的行为，他的一种高度的一种要求和自控。而所谓的这个控制力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知道孩子是成长过程当中，不能保证孩子自己的控制、自我的控制很到位，那就需要有一个外在的控制，或者是他律如何转为自律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 那么很显然，中国的所有的学校的最大的优势是在于控制。 嗯， 所以控制的意思就是通过我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种学校的一种做法，保证学生在同一个方向上高效的来做相关学习的这个内容。 嗯， 那么对于自主这一块儿，我们相应来讲呢，尝试的比较少。那么其实我前面提到过，实验中学比如为什么做分层走班，分成 P、A、R、B。 嗯 ，P 和 A 是属于高端的学生，他给自己定位的目标就不只是参加高考。 嗯， 而我们这个 B 作为一个基础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基础比较弱的，怎么保证他更高发展的问题。 嗯， 所以实验中学一直在探索一件事情，就怎么样能够让高端的学生他的自主空间更大一些。 嗯， 而对于中端和成绩基础比较弱的，通过学校的控制保证他达到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嗯， 所以我们习惯上把这种说法叫做什么呢，叫抓两头凑中间。 嗯， 但是这个两头的抓法是不一样的。 嗯， 高端学生的抓法是更多的给他自主空间，让他更多的自由的发挥，而对于后边这一头的是给他更多的控制。所以我们老师经常说一句话，说在高三的时候对这些学生要用一个字，叫什么，叫贴。 嗯， 不是等着学生来找老师问问题，而是老师主动贴 人盯人， 对，贴在学生身上，让学生做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这种抓两头从中间两头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这种方式。那么就主要是要解决一个我们给学生自主的空间和外在的控制的这个协调的问题。 嗯， 高端的学生能自主的发展，能持续的发展，而对于我们成绩相对基础比较弱的这些孩子，我们也通过我们这种控制，保证他在高中三年这个人生阶段不会落伍于他的同龄人。 嗯，其实所有说到这些都是一个学校对于度的把握，那么这个度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教学的一个积累，能积累到什么程度才能够把这个度控制到有多好，其实这也是实验中学最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时间原因，那最后再说一下学校联系方式好吗？ 好，有两个联系方式。 嗯， 一个呢是普通高考班的联系方式是6652-6016，国际班的这个咨询的联系方式是6652-6093。 嗯，咱们有开放日吗？最近？ 开放日前面已经有过了，但是在7月4号出分之后，我们会在5号左右会再有一次校园开放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实验中学的官方的网站，相关消息会在上面发布。 好，非常感谢李晓，接下来的我们就走进下一所学校——华夏女子中学，一起来听一下介绍。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华夏女子中学是北京市唯一的公立完全女子中学，隶属于北京市西城区教委，由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承办。办学20年来，学校在抓质量、办特色、创品牌的实践中，努力探索女中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通过建设具有女中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逐步探索适合女中学生发展的教育，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知名度。2015年7月，学校加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教育集团，与北师大实验中学实现一体化办学。学校师资队伍健全，具有专职教师81名，其中富有教育教学经验的中高级职称教师40名，骨干教师21名，教师结构合理，富有朝气。与实验中学一体化办学实践中，实现两校师生融合，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同步大型主题教育活动，学生共享教育资源，丰富了学校的育人环境，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学校有鲜明的办学特色，在全面完成国家规定课程的同时，针对女学生的成长发展需要，学校还开设有多门校本课程，涉及人文修养类、科学素养类、生活技能类、身心健康类等几十门课程，为女孩子的健康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好，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学校，其实这个学校对我来说也非常的神秘。那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华夏女子中学的执行校长刘海霞，刘校来做个节目。刘校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嗯，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可能特别梦寐以求，但是我应该也不太可能能进到这个学校去学习啊。来说一下咱们的特点吧，尤其是纯女校的优势是什么好吗？刘校。 这个学校呢是北京市唯一一所女子中学。特别值得家长们关注的是，在3年前 啊，2015年的9月份和实验中学，刚才小辉校长已经讲了。 嗯， 今天我们两个人呢同时做客教育面对面，其实也是我们北京市所倡导的集团化办学的一个最好的例证和说明。 是的， 哎，我也是来自实验中学的。 嗯， 那么3年前呢，我现在实验华夏女中工作，到今天快3年了。 嗯， 所以3年前和实验中学一体化办学以后，应该是值得很多家长和考生来关注这个学校。 哎， 那么这个学校呢是貌似呢它的特点是都是女生组成，但是我想呢它只是一个群体的特点，真正的价值在于第一个呢，我认为它是依托实验中学的教育资源优势，实现了一个特强的联手。特色呢就是来自于唯一的女校，那么这个实验中学呢又是一个百年的名校。 嗯， 那么依托于这样的一个资源优势，可以说扩展了女子教育的新的平台和视野。 嗯， 这第一个。第二个特点呢应该可以说是学校有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的课程体系。 嗯 啊，它是打造必修加选修加专修加综合实践课程。 嗯， 像这个呢也是得益于和灵感来自于实验中学本校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支撑。 嗯， 那必修呢主要是面向社会的一个需求，完成了国家的课程，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另外选修课呢是因性施教，重情怀，发展孩子们特别是女生们的多元智慧。 嗯， 专修课程主要依托于北京市教委给予我们很好的一个资源优势，和北京舞蹈学院联合办学，为每一个学生来量身打造他们的形体素养和舞蹈素养班的课程。 嗯， 哎，这样主要是重在培养孩子们的优雅气质。 嗯， 另外就是实践课程源于呢学科的交叉，提升孩子们的综合素养。这是第二个特点，就是鲜明的课程体系。 嗯， 第三个呢就是基于女孩子的群体呢，我们更加注重艺术教育，艺术素养的培养。 嗯， 所以学校有很多校级社团，还有很多孩子们自己的社团，更多的是依托于女生单性别这样一个群体而适合于他们的一些方式。 嗯，有举例吗？比如社团有什么样的？ 对，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有舞蹈素养班。 嗯， 还有我们的合唱。 嗯， 还有就是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女生的一个天分。 哦， 啊，所以在戏剧表演、在辩论等这些方面呢。 嗯， 可以运用到孩子们这样的一种强大的、良好的这个口才的时候。 嗯， 可能更着重的打造这样的课程和社团。 哦，没准很多将来华夏女子中学的一些同学们将来会跟我成为同事。 啊，有可能。 是不是？ 对。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纯女校的优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为什么要把我们家闺女啊放到华夏女子中学？我们家闺女适不适合于华夏女子中学，也是很多家长可能会提出的问题。那么在这一点上，刘校，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呢？ 嗯，我想呢，纯女校应该不是适合所有的女孩子。 嗯， 今天呢也很巧，我们正在进行那个初中的一个招生啊。 小升初。 对对对。嗯，其实因为我们是特色校嘛，所以不参加派位的。 嗯， 是用自主招生的方式。 嗯， 那么我可能在跟家长们宣传的时候也在说， 嗯， 其实要关注学校的培养目标。 嗯， 你的孩子是否具有学校培养目标的这种基本潜力和潜能。 嗯， 另外呢可能有的小孩呢特别喜欢和男孩子在同一个班互相交往，他觉得如果没有男生在，他觉得很不开心。 嗯， 那么可能他的性别取向上他也特别喜欢男孩的那种飒爽英俊的性格。 嗯， 可能这样的女孩就不太适合到我们的女校。 嗯，那适合的呢是 适合的是培养目标。 嗯， 我们的培养目标是独立、自信、智慧和优雅。这是我们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在3年前呢学校新的5年行动纲要当中呢进一步梳理和明确的，叫 Wise Girl。 嗯， 就是睿智女生。 嗯， 她的基本特质就是独立、自信、智慧和优雅。 嗯，其实您谈到这儿以后啊，我觉得最后一个优雅这个词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我因为现在做了这档节目以后接触到很多女生啊，还都挺爷们儿的， 挺女汉子的， 都挺女汉子的。有的时候看起来会比男生更敢冲、更敢闯，然后更，更男性化。 嗯， 但是在女子中学这边，华夏女子中学这边，可能更需要的是让女孩真正发掘自己女性的优势。 对 啊，好的，因为还有接下来2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今天刚才那个李小辉校长介绍的这个咱们招生的这个班，好不好？ 好的。

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十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小雨，南转东风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1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那么在第一时段、第二时段，我们分别介绍的是实验中学跟实验华夏女子中学。刚才实验中学的副校长李晓辉校长说有一个事情要更正一下，我们先请李校长来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好，各位听众抱歉，刚才我在说2017年实验中学录取分数线的时候说的有误。普通班的录取分数线在西城是554分，纠正一下 啊，554。好，刚才说的560。 对， 554。好，那这个反正家长们心里会稍微舒坦一点啊。这个那个稍微降了6分，6分很多人呐，对吧？但是高分段已经不太多了，就是到那个段其实人已经不太多了。挺好，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华夏女子中学。我们来请一下这个刘海霞刘校。华夏女子中学究竟在这个精英班上面的一些特点，包括我们如何去考入，包括在分数线上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教学生的特点，好不好？ 好， 今年就招这么一个班，对吧？ 就这一个班。其实可能还有后边的一些进一步的探索，还可以请李校一会儿再补充一下。这个班呢，我们可以预见的一些假日，因为第一年操作嘛，也第一年尝试，是在集团内部的一种女子教育的延伸啊。我们可预见的一些价值还是有一些的。第一个呢，就是女校的文化基因和实验的优质的百年名校的一种文化基因的整合和再创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集团背景下，由呢集团来统筹下的一种资源的共享均衡的发展，对于优质的高品质的女生教育，我相信呢它是特别值得期待的。 是的， 所以对于西城的很多女孩子，特别是优秀的女生，可以重点考虑。那么至于分数线呢，确实没有办法进行预估，因为它是第一年，而且和实验华夏女中的前几年的分数线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对对对，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也是给西城的女生的考生一个特别好的大礼包。 好，这样说吧，就是我觉得刘晓不太好意思说，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西城的女孩们想捡漏啊，而且能上实验，以相对 不那么高的分数上实验，我觉得华安女中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哎呀，说的太直白了。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能有这样的机会进实验去上学，而且在大家还摸不清的时候，因为通常摸不清的时候啊，分数相对还不太高。你当大家都明白了，醒过闷来了，这分数哗就上去了。所以今年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是这样的， 嗯。咱们再说一下其他的这个教学的特点。 嗯，它的管理方式呢，就是家长们肯定很关心，集团的统筹安排啊，师资肯定是集团内部统筹安排。刚才呢，小辉校长提到了这个精英班，其实它搁到了实验中学本校这个高一这个群体当中的位置啊。一会儿请李校呢再说一下。另外呢，本校的常规管理还有女校的特色管理，可能我们会两个校区呢联手。考量和研究一下，那么哪些适合于女生班进行的课程？包括一些特殊的研学，如何进一步开发？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两个校区可以联合进行一些性别上面的研究，性别教育的研究。这也是很有价值的，也是我们女校应该承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其实说是女校，但是我们已经混到了这样的实验中学里面去上课，对吗？ 对。它叫做开放式的女子教育，就是在男女混合校当中，以女生的独立编班的方式，来探索这样的一种方式教育方式。 那么师资呢？ 师资呢由集团统筹安排。 就是其实有实验的老师，也有咱们华夏女子的老师一起。 其实和整个高一年级其他男女混合班的老师师资呢，基本上是相当的。 那么是否也是统一备课、统一考试？ 这一点有请小辉校长 来。小辉校长 自有发言权 啊。 好，北师大实验中学100年，前50年是女校， 哦， 后50年是男女合校， 所以经验非常丰富。 对 啊， 我1992年到实验中学工作的时候，实验中学当时还有女生班。 还有女生班呢？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在做这个华夏精英班到实验中学。班级在一块儿的时候还是有相应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刚才刘校长呢讲的非常高大上，但是呢我也可以讲，其实我们实际上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有一个直接现实的问题。新的高考方案选考，6-3，如果只是40个人的一个学校的高中，只有40个学生的话， 没法分， 他是没有办法分班和进行选择的。但是当他把他纳入到了实验中学已经有的这个班级里边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所选择的所有的课程都应该能够得以提供。所以从这个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在这里边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第二一个呢，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课程的特色和师资的问题。高一这个所有的实验的有意实验的考生的家长也可以关注，高一我们会分出14个教学班。14个教学班，我会在分层走班的时候会分成4个组团。其中12到14班是我们的国际班。这个3个班它是属于走班，是3个班的内部来进行走的。然后9、10、11，这3个班是我们的数理实验班。三个班形成一个组团。然后我们的5到8，这个组团里组成是什么呢？华夏精英班、人文实验班和2个科技实验班。然后1到4，我们前面所提到另外一个组团是指的还没有明显倾向的，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平行班的这个范围里边去。所以从定位上讲，我是把华夏精英班跟我们的这个人文实验班跟科技实验班是按照实验班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定位的。实验班的定位就意味着这些孩子在入学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自己的将来的发展方向和对自己提出有一定专业方向和成才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励志和目标。那么提供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可以想象我们采用的是这种行政班跟教学班相结合的教学组织形式。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华夏精英班它的语文、英语和它的班会和班级的活动，是以这个精英班或者是单独一个女生班的方式进行的。但是数学组团内分层走班，理化生史地政6科是6-3，也跟组团内进行走班。它实际上是属于既保留了这个班女生班的这样的一个性别的特色，同时在多数的课程当中它也是跟其他的男生在一块儿进行上课 混班。 这就是前面海霞校长所提到的，我们实际上是在探索一个 开放性的一个女子教育的问题。 嗯， 对于这些女生来讲，她有一个身份的一个符号，标志什么符号呢？我是女生，女校的女生班。 嗯， 但同时又相当于给她加了一个符号，她同时也是实验中学大家庭当中的一员。 嗯， 这样就可以让她在这种双重的这种基因符号的作用之下，对自己的发展方向进行调整。 嗯， 那么我们想，应该理想状态，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一个更适合和对这些孩子成长更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生态。 其实说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实验中学本身优质教育资源输出的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因为共享了实验中学的整个的教学的分层教学，享受到了我们的请到的外面的很优质的嘉宾、老师、专家、学者，然后共同享受这样的讲座、培训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同时还有自己的特色，所以这就是华夏女子中学现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那么还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现在能不能说一下，但其实今年新招生这个班吧，最后高考成绩这些出路好像跟原来也都没什么太大关系了。 对， 这样吧，我们来再说一下在自主招生这块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计划，比如说怎么去培养我们的这个精英班。 这个精英班不属于自主招生。 我知道，就是将来在未来大学自主招生的时候，因为它的特色非常的鲜明嘛。 嗯， 是不是就是文科特色会是比较鲜明的，还是说其实学生在里面文理科我都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是后者，但是按照实验华夏呢原来的高中学生的基本定位，或者我们的一些经验来看，确实女孩子她的思维方式到了高中还是相对有她特点的。 嗯， 就你说的这种人文方向呢可能更多一些。 嗯， 但是随着这个精英班的招录，我个人觉得也不乏会有在理科思维方面特别有特点的那些女孩子。 所以啊，西城的这些家里有闺女的家长们啊， 对， 今年啊， 今年 这个机会啊，真是 很难得 了，真的，这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那听到了，然后如果您家里是秃小子，赶紧告诉身边这个有闺女的同事、好朋友们，华夏女子中学有这样的一个好班啊，这个很重要。咱们再说一下学校联系方式还有开放日的情况好不好？ 好的。 嗯， 开放日呢在之前已经和实验中学本校呢联合举办过了。 嗯， 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6326-1635，家长可以打电话呢详细咨询。 嗯，好的，其实也是集合了实验中学教育集团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就打造这样的一个优势环境。 我想插一句， 你说 华夏女中的这个精英班呢，确实对西城女生来讲是个重大的利好。 嗯， 我这里边要有一个提醒。 嗯， 2014年实验二路中学并入实验中学的时候，有点类似于今年的华夏女生班跟实验中学一块上课这种情况。 嗯， 二路中学当年的第一年并入到实验中学的时候的，在西城的录取分数线是545分。 嗯， 与实验中学553分，只差8分。 哦， 我的提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要可预期的。华夏女中女子女生精英班的这个录取分数线会接近实验中学的录取分数线。 对，这个漏不这么好捡啊，有可能会爆秃噜了，所以在这一点上也要提示大家注意啊，别光想着乐啊，没准大家都盯着呢。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实验中学教育集团我们先介绍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进入北京八中教育集团。北京八中由1921年建立的私立四存中学和1947年建立的北平八中发展而来，具有丰厚的历史积淀、优秀的发展基因、鲜明的办学特色和突出的办学成果。改革创新是学校文化的血脉，是学校保持优质发展的原动力。八中是北京市示范性高中，地处北京市核心功能区金融街，区位优势明显，教育教学设施优质，课程建设丰富，办学成果突出。学校关注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注重因材因类施教，为每个学生提供公平的成功机会，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八中教师敬业爱生，师德高尚，业务精尖，现有正高级教师3人，特级教师11人，市级学科带头人及市级骨干教师12人，区级学科带头人26人，区级骨干教师100人，高级教师占教师总数的40%。先进的办学思想和高水平的教育教学质量成就了优秀的教育品质，学校的办学水平和高考成绩一直稳定在全市前列，高考升学率100%，近年来文理科一本上线率均为100%，高分段即考取国内外一流大学的学生比例稳定在较高水平。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接下来我们走入第三所学校，北京市第八中学，有请到的是八中的教学主任王红王主任来做个节目。王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八中了，今天都是好学校，我特别的开心啊！这样的话感觉自己因为做了这个学校的节目也能考上这样好的中学是一样的。好了，我们还是介绍一下八中特点好不好，王主任？ 好的。八中呢特别注重素质教育，八中的办学是着眼于未来，着力于素质。在这个八中它是最早提出素质教育的，也是素质教育的先驱。另外八中的一个特点呢是特别注重因材施教。我们在85年的时候创办了超长教育实验班。在2010年创办了智力优秀学生综合素质开发实验班。2011年创办了高中生科技综合素质实验班。2012年成立北京八中教育集团。2013年开办中美高中课程合作项目班。所以八中在这个因材施教方面，针对不同的需求的教育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八中所追求的不仅是出优秀的学生，还要出优秀的教师，出优秀的办学经验。 其实刚才您说了这么多，我还是觉得就是八中啊实验都是牛校啊，牛好学校，而且呢不仅是自己的这个整个成绩非常好，而且还非常有各自的特点。刚才您也介绍了我们的实验班特点非常的突出啊。但是呢新高考之后究竟能不能够把我们的特色我们的优势继续延续下去，我想知道一下我们八中在这个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之后在班级跟课程设计上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我介绍一下。八中呢针对2020年的新高考方案，从2017年招生进来的新高一，我们开始进行了这个新高考下的行政班与走班相结合的实施方案。这个实施方案呢采取的是因材施教，将素养培养与个性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促进各个层次学科特长的学生全面发展，既兼顾到行政班对学生管理上的系统性以及规范性，又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比如说我们在制定行政班的时候是将语数外三科的成绩综合起来，然后确定的是学生的行政班。那么对于六科，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这六科呢是采取了这种必修课程在行政班上课，选修课程呢是走班上课。那么同时我们在设定这个课程的时候，对于技术、艺术、体育等学科，学校开创性的设计了项目式走班的课程方案。 那什么叫项目式走班？ 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像体育课，那么体育课供学生选择的体育项目多达10几种。包括足球、篮球、 选修、 排球其实呢他这一学期都是在上这些课程，就打破了以往的这种体育上课的这种方式。 老师教什么你吃什么，现在你可以就是想吃什么点什么。 然后呢学生可以在十几门项目式课程中来进行选择。除了这种常规的足球、篮球、排球之外，我们还有羽毛球课程、跆拳道、游泳、武术、瑜伽，还有甚至包括拉拉操。比如说像一些女孩子非常喜欢，我们学校也经常举行各种体育比赛项目。那么这个拉拉操的这种项目选班的学生就可以在我们学校进行的体育比赛中，这个中间的休息阶段他们发挥了很大的这个调节作用。 这样听起来其实整个八中现在在选科上面是非常自由度非常高的。 对。 那么其实我们更想了解的是刚才您谈到的我们整个实验班，因为刚才您介绍的其实就有八少八素啊，但是呢我们想更知道是中招这块有没有这个实验班，那么实验班是怎样的一个招生的模式，我们的特点又是什么，成绩是什么样子的。 好。我们中招也有实验班。那么中招的实验班呢是我们2011年创办的高中生科技综合素质实验班。那么考生在报考我们实验班的时候呢应该报考的是这个统招的02专业。 02代码。 对，02代码。那么我们在学生进入到高一以后，在假期我们要进行一个这个分班的一个考试，摸底考试。那么结合学生的中考成绩和他的摸底考试成绩来对学生进行不同层次的分班。我们除了这个科技实验班之外呢，我们还有理科实验班。 所以说还有我们的普通班，所以对于我们这个课程来讲，那么是针对不同的学生来进行分层的教学。 嗯，您刚才谈到的是就是现在我们需要通过报代码的是科技实验班。 对，科技实验班。 然后进校之后再分的有理科实验班。 对。 那科技实验班还可以再通过校内的那次模拟考试然后进入吗？ 可以，完全可以。 也是可以的是吗？ 对。 哦，那相当于进入通道是打开的，一直打通的，对吗？ 对，所以这种途径这种通道都是打通的。 嗯。 但是如果说被我们科技综合素质实验班录取的学生，那么无论他模拟考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都是进这个科技综合素质实验班的。 哦。 但是呢他如果模拟考试成绩很好，那么他也可以进到我们这个理科实验班，针对孩子不同的特点不同的需求来后期也有选择的这种可能性。 嗯，那究竟这几个实验班的最后的出口的成绩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很好奇，就是它到底是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分数段在这个实验班这块。 因为实验班我们在分层了之后呢，从培养的这种课程方案上也略有区别。 嗯， 比如说像理科实验班，那么它更侧重于这个数理化这三科。那么在这个竞赛方面自主招生方面更多的培养。那么科技综合素质实验班呢，这些学生他们是对这种科学科技方面比较感兴趣。 嗯， 那么我们在课程设计上也安排了很多这种到参加科技创新大赛呀，等等，到一些科学考察基地来进行游学考察等一系列的活动。 嗯， 所以说他们在报考将来高考的时候呢，那么可能这些学生他走的这个途径也略有区别。 嗯， 那么还是看孩子最终的这种兴趣和选择。 嗯，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今年的招生计划了。那么今年招生计划在八中这段大概是分为几块？ 八中这个招生的情况也比较多。 嗯， 我们的计划呢也是分为三大块。 嗯， 第一块呢是提前招生，就是我们中美课程班，他招生的人数是60人。 嗯， 第二大块呢属于这个名额分配招生，名额分配招生中我们学校也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嗯， 一个是市统筹。 嗯， 市统筹一呢专业代码是20，我们今年要招30人。 嗯， 还有一种招生方式是校额到校，专业代码是50，我们学校今年招34人。另外一方面的名额分配呢是只针对西城区的名额分配招生，我们招生85人。 嗯， 这是关于名额分配招生。 嗯，85人里面优质校跟普通校是什么样的？ 优质校和普通校的人数是不一样的。 嗯， 优质校是45人。 嗯， 普通校呢我们是优质校是42人。 哦， 其他初中是43人。 好。嗯 嗯， 好， OK。这个是这个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普通班的招生。 嗯， 那么我们普通班的招生呢既包括科技综合素质实验班。 嗯， 它的专业代码是02。 嗯， 招30人。嗯，那么还有普通班，那么普通班我们招生的人数是116人。 嗯， 当然我们这116人中呢也包括各类的特长生。 嗯， 我们学校在这个素质培养方面呢， 嗯， 就是还是做的特别多的。 嗯， 所以呢我们特长生也是各个类型都有，包括体育科技。 嗯， 艺术这三类都有。 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问到的就是大概的分数线的情况了。那么这几年大概的统一的分数线是什么样的一个分数才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八中？ 嗯，我们这几年的分数线， 嗯， 基本上都维持在550分左右。 嗯， 也看每年招生的这个人数和名额的区别。那么比如说我们今年招生的这个人数由2017年的465人减少到2018年的385人。 嗯， 那么人数的减少呢是由于北京市2018年初中毕业生人数的减少。 哦， 所以我们这方面呢从市里给的计划来讲也是略有调整。 嗯 嗯， 那少了80个人呢。 对。 好，刚才您说到的550分是咱们统招的分数，是不是？ 啊，对，这是统招的，在西城区统招的分数。 校额到校那边的分数大概是？ 那是不一样的。嗯，因为呢，校额到校是分配到各个不同的层次的学校。 对， 所以说呢，他那个学校报考的那个学生， 嗯， 取决于那个学生的这个情况和学校的这种水平，所以各个学校的分数线都是不一样的。 就以西城为例吧，就是优质校跟除优质校之外的其他学校，基本上的分数线是不是也跟咱们这个550分也差不了太多？ 也是之前几年基本上就是550分。 嗯， 因为家长也不是很了解这方面的招生政策。 嗯， 所以有的家长也都不敢报。 嗯， 或者也不清楚这个要求。 嗯， 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要求这个 个家长也越来越了解、 嗯、 也知道了通过这种途径能够进到像我们八中啊还有实验中学这样的优质校能够享受这么优质的教育资源、 嗯、 所以呢更多的学生考生和家长也开始关注这个校额到校的招生，所以这两年的分数也在逐渐的提升。 因为我之前做二中的时候，二中的校额到校普通校的分数已经比二中统招的分数还要高了，就是其实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趋势啊， 有这种可能性， 是这样的、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国际部，国际班那边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学校国际部呢属于提前招生，国际部招生的时候呢它只招生具有北京户籍的应届生、 嗯、只要求北京户籍生， 对，另外还有市教委所说的九类人 哦， 那么对于我们学校这个国际部来讲，虽然办的这个时间这几年不是特别长，但是这几年呢、 嗯， 可以说从我们整个课程的设置来讲、 嗯、 也是越来越有特色、 嗯、 越来越规范，它包括北京市高中的课程、 嗯、 还有美国高中的基础课程、 嗯、 以及国际精英的课程、 嗯、 那么从中美班来讲还有为了他们进入到大学更好的来申请大学以及在大学中呢减轻他们的负担、 嗯、 所以我们学校还开设了这种各种 AP 课程 哦。AP 课程就是美国，其实他们 对美国的大学先修课程。 分数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情况？ 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国际部呢每年就是招收的时候呢、 嗯、 他是要看他的中考成绩和他的那个加试的成绩、 嗯、 对、哦、所以说两个成绩是加权合在一起的，但是要报考我们学校呢也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嗯、 就是比我们学校应该是正式录取的分数线大概550要低十几分二十、 嗯、 分的样子，所以我们学校规定的530分以上的是可以报考的， 就是门槛， 对，门槛、 门槛， 但是最终录取也是还要比这个成绩要高一些。 但如果要是孩子特别优秀，某一单项特别优秀的530，那比如说550今年的分数线，530是可能他的那个国际部的分数线，那我们也会招你。但如果要是大家水平差不多的话，那肯定还是分数越高，大家学校的选择可能会更多一些了。 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加工能力了。八中其实跟实验中学一样，都是西城区非常好的学校。考进来的分数也非常的高，究竟孩子的出路怎么样？耽误没耽误孩子呀？这好多家长都说，耽误没耽误孩子？怎么样？八中现在的情况如何？ 八中从近几年来讲，我们的这个高中的教学呢，可以说是稳步提升。从学校来讲，近几年一本上线率，文理科都能够前三年都是100%。那么去年呢是文科是100%，理科呢稍微低了一点儿啊，98%几。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办学中，也是能够培养每个学生在他原有的基础上，能够达到他应有的这种高度。再有呢，八中的教师是非常认真负责的。所以呢，从这个学生进入到八中以后，他经过高中三年的培养，那么学生我们从近几年来讲，可以说清北的上线人数在西城区也都是名列前茅的。然后呢，对于学生来讲，可以说八中老师的这种敬业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学生整个的这种品德和未来人生的这种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学生们是跟八中是非常有感情的。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认识一些八中毕业的毕业生们，这非常以八中做这个身份而自豪而骄傲啊。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谈到最后那个在自主招生这一块的话，咱们在学生培养上有没有一些特色跟特点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八中近几年还是特别注重自主招生的，因为从近几年我们了解到的数据来讲，一些非常顶级的大学，那么学生考进去利用自主招生加分考进去的比例现在是越来越重了。所以说从八中来讲，我们在学生培养上，学校注重对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那么注重学生的品德做人，以及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养成教育。那么尤其呢，像我们这样非常招收的非常优秀的学生，我们也特别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我管理的能力。这一点上，我们的理念跟实验中学我们都是 不谋而合。 对，不谋而合的，因为我们觉得真正优秀的人才，他一定是能够有自制力，能够持之以恒，能够自我规划、自我管理，这样的人呢，才能够在未来人生的路途中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您谈到了这些，也是证明了，就是除了我们要培养孩子自主的能力之外，我们的老师也非常的负责任，我们在督促着孩子们一步一步向更好的自我去迈进。 对， 这是教育最本真的目的。 嗯， 因为时间还有20秒的时间，能不能再介说一下咱们学校的联系方式跟开放日的时间？ 好，我说一下学校的联系方式，高中本部咨询电话5973-3688，八中的国际部的咨询电话是5654-8606，5654-8607。